又录音啦，揾到牛医生翻嚟录，今日谈一集谈寿气。 咁咧就一百集啦，系嘛？ 一百集完咗啦，阿笋哥录完啦。 我好受气啊呢排，咁啊我 有咩受气咧？ 我先讲下我最近咧就好受气，就系走去咧就 个袋好气， 个袋好痕啊， 个袋痕所以受气。 啊，咁咧就。前兩日咁我就係湊我哥個僆仔，咁去到瞓著咗，咁讀幼稚園嘅，咁工人話佢鼻哥窿咧就漏咗一個棉花球喺裏面。 我想問下漏咗棉花球會瞓得著咁啊？ 我唔知道 幾高超。 係啊，佢跳不過，幾聲 照瞓嗰個嘢犀利。 咁我梗係第一時間要揾個電筒真嚟抄啦，抄幾都抄唔撚到，咁我好撚激鳩氣噶啦，咁啊點咧？咪落街買啦，自己地方又唔熟，咁啊買一支電筒咁啊落樓下去間雜貨鋪、水電鋪。咁啊去到，唉你， 但系屋村嗰啲水电铺嚟， 系嗰啲啦，咁啊慢慢， 即系开好捻多年嗰啲， 系啊啲啊， 屌， 即系嗰啲啊婆啊， 做都好似屌你老味，自己生意发捻得大， 唔休做嗰啲咁入到去，咁你我想买支嗰啲九粒头嗰啲咧，而家好兴 LED， 白色嗰啲啊，系啊，好捻快坏嗰啲，仲粒烧嗰啲啊， 咁咧， 咁咧就买啦，咁话啊我十蚊支嘅冇可能啦，去到嗰啲九龙地方，咁啊第一时间攞上手，哇，请问几钱支啊？十八蚊啦。 系， 跟住又攞啦，跟住我话喂，系咪包埋电噶？包电，啲电八手又冇噶嘛，包咩啊？跟住我咪， 佢讲得啱， 佢老板娘嚟噶，跟住我话，唉，咁好啦，我咁你唔通走上去一阵间翻到屋企又冇电，差唔多又 买下先啦，咁 买啦，几个银钱都算紧数啊。咁我话三粒啊，两蚊粒咁样喎，三粒，跟住佢成排俾捻晒你， 系， 都费捻事拆俾你啊，拆捻完之后咧，搞大轮之后都唔着。跟住唉，我话啊，老板娘，等我嚟帮你拆开睇下点啦，咁样。原来调捻转，调捻完之后咧，佢就觉得 即系正负极调捻转。 系啦，咁佢觉得好似多谢你啊，一只胶袋啊，一胶袋啊，俾你，我唔使啊，多谢。 屌佢老味，我俾钱你赚。 唔系呢样嘢都唔捻受气噶啦，行到落去，架嗰个转角位地铁站嗰度，见到成个人喺度走反档，买十几支啊。 几钱 支啊？唔肯知啊，我费事问啦。 屌你笨下啊嘛，牛医生可能嗰度卖二百蚊。 如果十蚊支，我就一次过你同我全部包捻晒俾我。 我嚟做咩啊你？ 左摆右摆啦，车入 去 屎忽窿摆一支啊，车头灯就斩啦，攞两支攞条绳白绑捻住啊，仲做白光灯啊，屌佢老母！ 你激够，即系激够。我想问你摆完嗰粒电筒，搵唔搵到嗰粒棉花球？ 搵到，个棉花球喺度。咁啊， 喺入边， 喺个鼻个里面。吓，咁呢个仲搞笑。咁啊，第一时间攞牙签去撩啦，撩下佢痕，佢即系撩下佢又醒，撩下醒，结果撩醒咗佢。 系 佢醒咗之后，喺度揈下个头咧，就食唔见咗。 点啊？肥咗出嚟， 肥咗出嚟唔捻见到，跟住咁捻多嘢都系嘥鸠气。 你个僆仔打个黑痴飞捻咗出嚟啦，粒棉花球。 唉、哎，咁啊小朋友你焗捻住啊嘛， 几大 个僆仔？佢读幼稚园噶啦，一年班。 幼稚园点啊？唔识肾出嚟嘅。 佢系唔识肾嘅，有啲人，即系有啲人啦， 一系吸翻入去咯， 即系到嚟睇医生啊，成十岁都话唔识吞药丸噶啦，要食药水噶啦。我识一个我朋友，都成廿几岁，廿六七岁，仲话要系食药水。 仔定女嚟噶？ 女嚟嘅， 佢吞精噶，好叻噶。喂，介绍我识好啊！屌你啦，佢唔识吞丸啫，佢识吞精嘅液态啊嘛。 我都几中意佢噶，佢身材几捻淫噶。 咦，咁啊一定要吞精嘅，屌你啦，咩液态嘢最中意吞？ 最衰佢成日嗌我老豆。 问佢啊嘛，牛医生，你话系咪吞惯性，所以唔识吞啲硬嘢？我话俾你听啊，你嗰啲手啊，我 点解你只猫识笑嘅？ 系笑你啊！我个病人你几捻老捻命啊！咁咧嗱，我哋医院咧嗰个病人问我哋借张轮椅，咁个病人嗰 系咩人嚟嘅咧？ 系人啦，一定系屌！咁佢老公咧就借张轮椅扮唔识行啊，扮行唔到。佢老婆问我哋借，咁我就话：咦，你出院噶咯？佢话系啊，九护士。你借张轮椅俾我，我落的士站接车。咁我不如咁啦，我搵个同事跟你落去啦。因为张轮椅，即系我哋都推翻嚟。 佢攞翻翻嚟。 你即系唔信我啫？你哋点医病人噶？啊！我屌佢个老母啊！你推翻咗张轮椅上的士，我唔信你会推翻张轮椅俾我。个的士系起标跳标啦，我屌 你 老母！所以你 咪成日见到喺条街度成日好多百佳维康手推车。 系啊，咁卵閪啊！我啲卵样，屌你仲同你讲喎，你唔信病人，你点知病人？我屌你个閪咩？唔信你，我梗系唔信你啦。 讲起呢样嘢咧，前几日咧有个臭閪，个臭閪系揸医疗卡嘅， 真系好臭啊！ 好臭噶、啊！一阵间讲个男人嘅臭閪俾你听。咁咧就呢个。女人真係好撚衰，一入到嚟，嗨我嗨面冇水洗面，一入到嚟，我話唔好意思啊，請問有咩事啊？早晨咁樣，流鼻水， 被塞卡咁啊，帳户其實冇乜啦，咁啊好啦，睇睇睇，搞完之後，咁啊開啲嘢俾佢啦，出翻袋嚟，我頭暈啦，做咩你唔開頭暈藥俾我啊？咁啊，好啊， 唔 講，開俾你啊，開俾你啊，跟住再唔得喎，仲要點樣泡糖啊？我話嗰陣我忍唔撚住，我小姐你入嚟講啊，我話你其實頭先你有喉嚨痛，點解你唔講？咁你睇到噶嘛？ 你同佢讲啊，我系医生，但我唔系 X 变种特工，我只眼冇 X 光嘅。 系，唔系咁啊？个个人喉咙都红噶啦，我哋睇唔系睇佢红唔红，睇佢有冇发炎啊？系咪噶？即系坦白讲，喂，大佬啊，咁你冇望俾你，你使乜閪我閪？就算你真系你咁样去期待我咁样，咁我咪话开翻俾你啦。 系， 你使乜捻嘢要咁嘅态度先？ 好多人都系咁，啲态度好捻差，就閪我閪冇水洗面咁 捻。啊，我屌佢老母啊！ 你唔使屌佢，你屌佢得噶啦，你唔使屌佢老母。好捻多人都系咁啊！而家块面口 即系应该攞条捻出嚟塞捻住佢把口啊！ 佢咬捻短条， 你只猫又喺度笑啊！ 我话俾你听，嗰啲捻样都系閪面格啊！真系屌个老母。 前日咧又有一个男人。真系睇医生，唉笑卵死啊！佢咧就有啲好似康奸咁嘅样嘅，住喺屋村嘅。佢话下面咧就好卵痕， 边度 啊？下面啊，嗰个阴部。咁我话阿叔啊，你打开啊。佢话拉就拉链， 系 抄。咁但系咪第一？你听 我 讲。第一，佢拆第一样嘢，佢拆条拉链咧。 啊！ 佢唔系露条底裤，佢仲要着条卫冻啊嘛，着条卫生裤。咁你点除咧？ 系。 我阿叔，不如你直接拆埋条皮带，扣埋个扣，除条裤就 系 啦。大家男人 咁咪好尴尬呢个样。 啱佢老母，佢老母尴尬，真系咁嘅仔，好捻老噶啦，五六十岁，跟住佢除，咦，除条底裤条，见到条底裤喎， 系 好大条嗰啲，以前嗰啲菊花牌嘅， 哦，嗰啲白色嗰啲， 白色嗰啲系啦，咁啊，见到点解佢条底裤里面咧块纸巾喺度咧，揞捻住，跟住扯到个纸巾出嚟， 但系佢要包住噶。 佢成幅咁遮住烫布咁样嘅，咁攞出嚟啦，一点点啲血喎。 啊， 我话做咩事啊？哇，佢有啲嘢流出嚟，但问题唔系遮个位啊嘛，系成个阴，即系下面嗰个嗰啲毛嗰啲位。跟住啊，我话攞啊除裤嚟睇下咁样，一见到咧，佢嗰啲阴毛一只只嗰啲嘢喺度擒嚟擒去。 系，喂，嗰啲系咪三角室？ 三角室。 我想问，三角室会钳嗰啲嘢噶，即系钳到会流。 我谂活跃争啲想跳捻出嚟，佢咬佢一肉啊嘛，啜佢啲汁啊嘛，啜佢啲血，佢争啲想擒。上嚟噶啦！ 屌你啊！我俾狗医生，你即刻同佢讲埋嗱，你阿哥， 我第一样嘢嗌佢， 你又你同佢讲，你阿哥仔，你咧淋啲电油落去，就攞火机一点火，咁咧就烧捻死嗰啲心。 我第一件事嗌佢，你同我冚翻埋，即刻着翻埋条裤先。第二样嘢，我俾笔教剪你，你翻屋企剃捻晒，攞个袋装住，之后交翻俾你，搞翻俾我老板娘。个仆街，等佢唔喺度，渗捻晒落张凳度，全捻啲三角室俾个臭閪。 唔系你阿哥同佢讲啊，你阿哥仔，嗱你咧首先 你老味系 我沟到先，咁之后就点火烧晒胶毛。咁啲三角室都卸埋噶。 啲花士你可唔可以保护条胶噶？ 你沟个閪笨，老味。 咁不如嗌佢查电油，我都沟到啦。点着火，即系烧沟啲沟嗰个毛。 我话俾你听，近来咧， 即系我谂起呢个森林大火啊，一股一种山歌。今日问过你，森林大火木瓜，啲木瓜晒。 我话俾你听，你讲受气，呢个真系铁一般的事实，受气。 我未讲完啦，我问阿叔，你睇唔睇到一只只嗰啲咩噶？我睇唔到。 系你话啱啦，睇唔到啱噶。 跟住我同佢讲，阿叔你。你翻去查嘢啦，搞咁多嘢，佢出去又喺度问，唉，屌佢老母，我有冇叫鸡啊？好耐之前叫过啦， 哇，只鸡咪好邋遢， 哇，唔捻知啊，唔好同人奶閪啊，大佬， 奶閪咪生，唔系鸡啲生， 唔系你阿胡须，你阿胡须唔好奶閪，嗰啲虱就擒翻喺啲须度啊，真系， 你老友唔好奶，佢成口须。 我唔知啊，最怕咧， 最怕卡底啊， 系啊，卡底，佢入边嗰窿里面钳捻住啲毛， 因为钳喺卡底啊，屌啊， 冇捻大，冇捻大个啊， 好捻大只， 冇捻大个啊，八两金啊，真系， 系咪好捻大只嘅三毛 仔？即系个原子笔头咁大，琴咪咁样， 哇，冇捻大只，咩色噶？黑色噶。 迷彩，迷彩啊！屌你，我只猫有笑喎、啊！ 屌你猫成日都笑我，俾你听，讲单嘢俾你听就受气啊！牛医生，我话说咧，同我老婆咧，就嗰日咧就去买嘢， 咁咧，因為兩 買咩買空羅仔褲啊？ 係啊，因為一齊放假， 成日陪你老婆買空羅仔褲。 話算啦，我就喺尖沙咀就過中環。咁原來尖沙咀過中環喺呢個繁忙時間搭地鐵真係好撚大。 係啊，好麻煩啊。 好撚大喎，多人多啊！即係你一去灣仔站轉車。 唔使講啊，我有陣時接我哥仔放學咧，都係啊五六點鐘，哇，多人多。 好撚多人。 好撚多人㗎，真 係。咁嗰日就上地鐵，我話俾你聽，正宗真係好受氣。 係。 話說地鐵已經好撚逼。 係啊，冇錯啊。 有个阿叔不断放屁， 哇！ 哇，臭捻到啊！ 唔系佢冇 嗰股热气一焗出嚟，真系嗱，嗰啲声系咁嘅。 同埋 你系听到佢放，佢亦都眼神话俾你听系佢放，佢就啪咁样，系啪一声，哇！我望住阿叔，阿叔望住我， 阿叔真， 哇！臭捻到啊！块面系青色噶，我屌佢老母！嗱，呢样都未够金喎，佢 个 屎忽系对捻住我。 第一。香港冇法例規定佢放屁唔係犯法。第二， 大佬你唔好咁甩衞生 嘅。第二，佢都控制唔到嘅。第三，地鐵真係實在太熱，有陣時啲風唔係咁好啦。第四，佢爭在未講嗰句舒服曬。 你聽我講，佢個屎忽係對撚住我。 佢唔向你，向邊撚度咧？ 哇！咁佢向前面，佢背脊對撚住我嘛。佢放完一個算撚數啊！大佬，喂，佢停地鐵八分鐘裏面，不納聞撚咗十幾。呢啲咁嘅死氣， 我作 為我話俾你聽，我塊面啊，我落車嘅時候，我老婆同我講：你係咪暈車咯？ 你老婆聞唔到咩？ 我老婆企撚咗，俾人逼撚咗嗰邊咯，佢又唔服啊！ 我咧就喺度呼籲所有人，如果咧喺啲 lift 口或者或者係地鐵，如果想放屁或者密室度咧，第一件事有人嘅情況之下咧，如果你有咁啱有個膠袋，第一時間你話唔好意思， 笠撚住人哋個頭先攞膠袋。佢一定话你阿哥你谋杀啊！你话我放屁啊！屌你！ 嗱，第一件事唔好意思各位，我放屁。 但系笠捻住人哋个头啊嘛，我哋 谷谷捻住个屎忽窿嘢。 哇！受气啊！我屌我老婆系，哇！屌嗰程地铁金啊！我试过有次啊，有个閪佬啊，嗱我话俾你听，呢、這个世界好多人好得意噶，尤其香港人觉得你讲英文啊叻啲嘅。 系冇错系啊。 咁咧有兩條 A B C 個樣好撚靚仔，有一次夏天就著背心嗰兩 條。咩人會覺得叻啲咧？啲十九零歲啲靚妹啊，無知少婦啊， 尤其上嗰啲不論書多 或者或者係嗰啲七八十歲嗰啲阿婆婆，哇西人啊！ 係呢啲真係西人， 西人啊， 正宗西人呢啲，我話俾你聽。嗰兩個閪精咧，十幾歲僆仔，屌你牛高馬大，穿件背心短褲，喺度一口流利嘅英式，唔係美式英語。 係係。 佢老母化喺一拎起隻手，佢揸碌鐵啊嘛嗰度，哇！嗰啲臭我話俾你聽，成車廂啲人係一半走撚曬。 呢啲係美國美國。 我話俾你聽，第二條僆仔遞埋一隻手，就成車廂啲人走撚曬。我老母講一句，你知佢講咩啊？哇！系咪攞毒气啊？我唔系走啦，屌你仲讲 呢啲咧系美国嘅嗰啲牛仔啊，啲一般嘅自由奔放嚟嘅啫。你睇得少啦，你有冇睇曼宝路啊广告？ 曼宝路冇讲臭狐啊嘛，屌！ 曼宝路啲牛仔通常喺草原奔跑，唔会搭地铁噶嘛。 唔着底裤，唔系 着。我仲有着 T 恤。 牛医生，而家咧附近睇报纸咧有啲口臭丸卖，我想讲口臭丸个广告应该揾我哋两个卖啊。 嗰啲口臭丸， 我哋两个。咁啦，口臭。 好啊，我哋食幾撚多冇用啦、啊。 個口臭喺度嘔。 即係講下呢樣嘢，即係話俾你聽，真係好撚臭。 哇！呢啲真係受氣，聽中受氣啊！屌你老味。喂，咁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嘅。 咁快講完啦。呢排一百集有冇諗住揾阿妹上嚟屌個閪啊嘛？ 阿妹坐喺度。 點解你成日陪啲女人去買底褲底衫咁正嘅？點解你唔冇我冇嘅？ 阿妹唔係陪佢買都冇用㗎，你俾錢啫嘛。同埋佢唔會著俾你睇啊嘛，大佬啊。 咁 啊 係喎，阿貓姐好嘛呢排？ 阿貓姐慘啊，俾人走數啊。 我又慘。 走咗十鳩幾萬數啊，冇錢玩㗎，邊度有？ 夠我俾呢個金融風暴冚過嚟。 屌你老味，咪係嗰啲網友話俾你，俾人金融風暴冚過嚟。你又諗下，我而家上網睇啲網友講啲乜撚嘢先？ 我哋答下網友。 喂，对唔住啊，吴生， 我冇办法噶啦，今次。 唔系你蚀到咁样，你谂住点啊？ 咪由得佢摆喺度先啦，等个回水高啲先啦。 回水，屌你廿年之后都未到咁嘅位。 唉，咪由得佢廿年后有命嘅，咪咩咯？冇命咪一次过将啲钱转晒佢，跟住 转咩？转鸡钱啊！我一次过将啲钱转晒鸡钱，佢咪搞搞捻掉啦，屌你老味啊！你死捻啃咧，冚捻样花屌！不過而家金融風暴好老實講，咁嘅市道應該係翻唔到轉頭啊！我覺得， 唉， 你匯豐咪跌到即係。 匯豐有好消息喎、啊，應該聽日升啊，因為 咩嚟㗎呢個 New Office？ 我呢個係我 po 上去嘅，冇教啲員工嗰啲新守則啫，你得閒睇下。 唔係你喺邊度揾翻嚟㗎？ 唔係又係啲朋友 send 過嚟㗎啦。點解有人話我哋賈斯諾同楊永強 咩賈斯諾啊？我哋唔係啊，賈斯諾係牛醫生，狗護士係楊永強。賈斯諾而家死撚咗啦，係嘛？ 賈斯諾未死。 賈斯諾未死咩？ 係啊。 牛醫生唔錄音㗎嘛，佢都金鑽啊。唔知系咪喎？屌！ 我呢排冇金鑽，金鑽貴。 金鑽都話貴，唔係話。啊，仲有一單嘢想講嘅，下次講呢個咩北京管治香港啊？咩北京管治香港？我覺得就 我哋下一集講下個時事啦，講下呢、這、一個最近咧泰國政變嘅港府處理啦，講下個法官幾撚戇鳩，一判一案三判又撚鳩， 戇鳩一案三判， 你未講聽過 一雞三隻嘢食過，屌你！喂，咁好啦，我哋咁多講住係咁多，之後老友拜拜。